给他念佛啊，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啊，韩馆长走的时候，我们给他念十四个小时啊，送他往生之后，你再有时间念经给他回向去啊，这一段时间当中，决定不可以加扫。 临命终时念佛是否需要观想？ 可以不要观想，一心专念自然就有感应在这个时候如果平常没有观想，在这个时候加上观想呢，反而不好，一定跟平常学习完全相应，你的心是定的临时加这些东西会把你扰乱。 在为亡者临终助念及火化时，非常清楚地观想阿弥陀佛接引及莲花像，请问亡者是否能往生？ 这个助念是给亡者的一种增上缘，有没有效果呢？要他能不能跟进他要很乐意接受你的引导那他就会有成就如果临命终时还留恋这世界，还留恋着亲情，他就去不了了但是助念的人是我们诚心诚意尽人事这个就是正确的，所以一定是双方合作我帮助你，你也肯接受就能产生效果。 在助念或火化时做出清楚的观想，观想亡者的去处，这样观想的结果是否可靠？ 观想在个人自己的功夫，还要与往生的人呢，他自己修行的这个状况要能相应，那是真的，如果不能相应就不是真的。比如说一个人不相信佛，也不念佛，邪知邪见你是个很好的修行人，你能在他临终的时候观想他坐着莲花往生极乐世界，行吗？如果是行的话，祝佛菩萨大慈大悲，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念佛了，都不要信佛了，到时候佛菩萨给我们一观想，我们都成就了。这在理上讲不通的那么可以说呢，观想对你自己有好处，又是你的一个善念可以帮助你增长善根对于亡者不一定是有真实效果亡者如果真有功夫，他念佛往生，你在观想你看到那不是你观想成的是他的境界被你看到了，你心清净时候能够看到。 替临命终的人助念，是不是应该诵地藏经？佛号应该怎么念？ 不应该要晓得人在临命终那一刹那，那是最关键的时刻，什么经都不要念，大闲差他哪有功夫来听经一句佛号，而且佛号呢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南无都不要念

弟子平时按照老法师的教导修学，但为亡者助念时，可否参照密宗的中阴身救度法？ 如果有人指导，可以；没有人指导的话，就不必。啊，就用净宗的方法就很有效果。啊，同时也做出一个好样子，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做到真正讲的不夹杂，啊，不怀疑，不夹杂。 如何帮助动物助念及开示？ 那真正通达佛法了，所以一定要常常记住，遇到一些动物，我们都要给他念佛，给他回向，给他祝愿。啊，那么最普通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回向给他。如果会念三规的，那就更好，啊，给他们念三规，跟我们普通三规啊念法不一样。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这个旁僧就是畜生。对三恶道的众生呢？我们念这个三规呀，后面是这三句话。啊，遇到一切动物，都可以给他念佛回向，啊，给他念三规。 助念时用大回向，还是专为亡者回向？ 助念往生呢，一定是用专门对他一个人。啊，不要用大回向。啊，大回向是在法会里面做的。